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 说些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 是你让我看透生命这东西，四个字，坚持到底。我如果没有你，我的生活回到一片狼藉。是你让我翻破爱情的秘境，四个字。坚持到底，我无论有多苦，我会全心全力爱你到底。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今年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主播林奇。2018高考大纲做出微调动作，在保持总体稳定的基础上，个别用语和表述更加准确与规范，也说明高考的考察标准越来越严谨和科学。百度沸点2017榜单显示，代表年度中国骄傲的国产客机 C919 让许多人热血沸腾的年度热搜电影《战狼2》、雄安新区设立、十九大成功召开等重大事件成为今年网友关心的话题。目前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优先覆盖重点人群，在此基础上力争将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以团队服务形式为主。到2020年，北京市将拓展完善困境儿童在生活、医疗、康复、教育等领域的分类保障政策，同时将出台政策建设儿童福利与保护体系。我市东城区体育馆路街道东域北街社区一站式便民服务中心正式开放。该便民服务中心包含了便民超市、主食厨房、党群活动室、老年餐桌等多种服务，可惠及周边20000余居民。歌手薛之谦近日亮相花椒直播节，不仅斩获2017年花椒年度最佳男歌手，更是在现场献唱经典薛氏情歌《刚刚好》和新曲《骆驼》，宣告强势回归。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您的收听。 你独自站在街角，脸上的伤痕没消，哭着对我微笑，这画面像一把刀，我跪着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要，放手去爱不要逃，爱不是想要得到就能得到，谁赢谁输已不再重要，能痛痛快快一场就好，放手去爱不要逃，一辈子能有几次机会寻找，有多少辛苦值得去炫耀，能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向天祈祷，给我勇气面对一切好不好？我却懦弱的让你转身走掉，错过你一切已不再重

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你说我太放肆，不了解你的方式。你又问我是不是你早已为我就是。将你想听的才叫诚实，你太偏执，我要拔掉你眼里的刺。你追逐完美 say、yeah、你谁你想的 今天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银琪，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马上要临近年底了，最近呢，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中心发布了2017年度十大网络用语，其中包括打 call、 尬聊、你的良心不会痛吗、惊不惊喜、意不意外、扎心了老铁、还有这种操作、怼你有 freestyle 吗、油腻等类似的话。

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体会着那飞翔的自己，伸开双臂，我要拼尽全力狂奔向你。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跳出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动力。 深呼吸，闭好你的眼睛，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用最动听的声音笑出一切距离，努力爱超越所有默契，所有的动力。 欢迎回来，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继续回顾经典老歌。在80年代，当你翻开电视收音机，就会有叶倩文的歌，无论你换哪个台，你都会听到她有些柔情并略带一点红尘中江湖女子的声音。而她当时的感情生活呢，正和她演绎的那些都市女人心情的歌曲类似，有一些深沉，有一些幽怨。那时她的爱情就惊动了整个香港乐坛，她爱过费翔，追过徐克，最后却嫁给了本人的教师林子祥。这些人生经历可以说是很丰富，反正人生短暂，正如他的歌所唱，何不潇洒走一回。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